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五，农历闰6月20，北京阴转雷阵雨，33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新疆塔里木河流域近期综合治理成效显著，流域生态环境极大改善。 砥砺奋进的五年，我的山水乡愁播出，从垦荒到退耕的日子。 俞正声率中央代表团一分团慰问包头各族干部群众。 系列报道《守望相助70载，壮美亮丽内蒙古》播出，包头转型升级调结构，老工业基地焕发新生机。 四川九寨沟地震已造成20人遇难，各项抗震救灾工作正加紧进行。 财政部等三部门出台社保扶贫意见，力促精准脱贫。 最高法出台加强金融审判30项意见，依法严厉打击涉互联网金融违法犯罪行为。 中国企业境外在建的最大工程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工程开工。 以下是详细内容。 新疆塔里木河流域近期综合治理实施17年来，结束了下游河道连续断流30年的历史，极大改善了流域的生态环境，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竖起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了南疆绿洲和各族群众生产生活安全。央广记者吴卓胜报道。 塔里木河流域存在紧急补水、开闸防水开始。 塔里木河下游第18次生态输水等系列安排中的孔雀河应急补水8月1号启动，算上这次补水，今年以来塔里木河的生态输水应急补水已超过10亿立方米。位于新疆塔里木盆地，紧邻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塔里木河是我国最长的内陆河，也是孕育南疆绿洲的母亲河。流域范围内生活着1200多万各族群众，有近4600万亩耕地，还有上千万亩胡杨林，是世界仅存的最大一片胡杨林。上世纪50年代以来，受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影响，塔里木河来水逐年减少，下游近400公里河道断流，大片胡杨林死亡，人类生存遭受沙漠侵害威胁。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荒漠与绿洲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陈亚宁博士。 南疆地区的这个绿洲呢，是依托于脆弱生态系统发展起来的，如果生态的受损，将会导致绿洲生态系统的失稳甚至崩溃，水资源的匮乏，这是一个刚性约束。 从2001年6月开始，国家投入107亿多元实施塔里木河流域近期综合治理，其中一项重要任务就是通过节水输水保护和恢复两岸胡杨林，巩固人类与沙漠之间的生态屏障。为此，流域内5个地州和4个兵团师采取限额用水管理，并将4个流域管理机构整建制移交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实施总量控制，统一调度。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副局长吴迈尔将武布利： 从体制上、管理措施上，打破了原来区域管理、九龙治水、各自为政的局面，目的是节约用水。 为确保这来之不易的层层节水全部用于生态，不被耕地抢占，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在沿线枢纽、水库、生态闸等水利设施布控监管人员，对每个农业闸安装凉水设施，实行签字用水。塔河干流管理局局长埃克热姆·阿布拉： 通过这套人员和设备工程措施，就把所有的水都能控制住，就按照我们的灌溉定额和用水计划来供水，不能超。 兵团二师34团位于塔里木河下游的巴州玉里县境内。副团长故意说，10年前团长因为得不到塔里木河补水，生态环境恶化，人员流失，流域水资源统一管理后，生态面积逐年扩大，生态条件大为改善。 生态是我们的根本，只有生态搞好以后，我们的农业生产才能做得更好。 实施综合治理17年，生态输水达60亿立方米，结束了下游河道连续断流30年的历史，地下水位也由离地表10多米抬升到了离地表4米，沿线大片胡杨林得到有效保护和恢复。塔里木河围旅的台特马湖形成了面积达500多平方公里的湖域湿地，野鸭白鹭自由嬉戏。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副局长吴迈尔将武布利： 沙荒面积减少了，水面面积扩大了，畅通了下游绿色走廊，这个说明呢，经过10几年的塔河经济综合治理，塔河下游恶化最严重的区域的生态环境得到了全面的改善。 特别报道，砥砺奋进的5年， 我的山水乡愁。 请听央广记者李伟民从黑龙江富锦发回的报道。从垦荒到退耕的日子， 整那个芦苇棒可好玩了， 搁嘴一撸吃挺好。 富锦国家湿地公园，吉仁龙承包了公园的电瓶车，一大早便招揽游客乘车推介公园美景。上世纪九十年代，湿地公园所处的地域是大片湿地，不少农民前来开垦，吉仁龙也在这里开垦了300亩土地种植黄豆。但是开垦的耕地频频遭遇内涝，一年的收成动不动就打了水漂。1998年，黑龙江全面停止垦殖湿地，近五年富锦国家湿地公园区域内共收复湿地1300多公顷。如此大规模的退耕还湿，不可避免地触及到了包括吉仁龙在内的众多垦湿农民的利益。湿地公园建立之后，政府聘请了一些农民到园中工作，一年工资10000多块钱。 说收回来就收回，可老难受了。那100多场的都交工了，咱20场的不算个啥。 如今生态环境的恢复吸引了游鱼、飞鸟和珍稀植物自在生息。根据环保部门的监测，在春天其他地方干旱时，湿地公园附近会多几场雨。吉仁龙说， 自外圈种这地的也不旱也不涝啊， 湿地吧它面积大呀，水多。 10年过去，吉仁龙从早到晚都在公园工作，对湿地的依恋与日俱增。闲下来的时候，看看水里的鱼，看看天上的鸟，这是他最享受的时候。 这都60多岁了，在里头也累不着，还挣2个钱，在那里干活吧，就当这个家去。 央广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中央代表团团长于正声昨天率中央代表团一分团在包头市看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带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深情祝福，与大家共同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昨天上午，于正声等来到包头钢铁集团公司稀土钢板材厂，视察车间生产线，与一线职工和劳模代表亲切交流。他勉励大家继承和发扬坚韧不拔、追求卓越的精神，爱岗敬业、勤勉奋发，努力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增长新本领，在推动企业发展、服务国家建设中再立新功。随后，于正声还来到包头稀土研究院考察稀土技术研发情况，慰问科研人员。于正声指出，要充分拓展综合性研发机构优势，进一步加强关键技术重点领域集中攻关。昨天下午，于正声会见了包头市各族各界干部群众代表，并出席包头市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座谈会。 守望相助70载，壮美亮丽内蒙古。 内蒙古包头市充分发挥稀土、钢铁等资源优势，发展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激发出经济新活力。央广记者郑颖、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报道。 内蒙古北重集团自主研发的110吨级电动轮矿用车最近下线，260吨级电动轮矿用车再次签下超1亿元国外订单。北重动力公司汽车主管杨哲认为，集团在矿山机械领域具备了国际竞争力。 它的用处呢，主要是在那种大型的露天矿山阿运矿石，载重300吨以上车型实现批量销售的全国只有我们一家，并且呢出口到了海外。 北重集团的前身是内蒙古第二机械制造有限公司，2年前开始转型升级，从生产供过于求的煤机、挖掘机转向自主研发的特种钢、改装车和矿用车。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扭亏为盈，合同订单量超过90亿元。包头坐拥世界最大的稀土矿白云鄂博矿，稀土资源占全国的80%以上，但稀土应用之后一直卖的是白菜价。为改变这种局面，包头市引进中科院团队建立包头稀土研发中心，开展稀土应用研究。包头市稀土博维医疗系统有限公司研发出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内首台可移动的磁共振设备池影 A30。 公司副总经理邢志强说， 稀土每吨是在35万左右，那么变成终端产品之后呢，就变成了将近400-500万，打破了我们过去一说我们就卖成土、卖成白菜价， 实际上真正把我们稀土啊给它富含了一个高科技。 包头市已形成钢铁、铝业、装备制造、能源、稀土、煤化工六大产业集群，成为全国最大的稀土研发生产基地。在近三年来的转型升级发展实践中，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全力推进创新驱动，打造出两个国家重点实验室，一家国家级工程技术中心，培训出24万名专业技术人员，设立了100亿元的工业转型发展基金，实施了总投资2670亿元的261个传统产业改造升级项目。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四川省阿坝州九寨沟县7.0级地震发生后，各项抗震救灾工作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目前已经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效。央广记者贾怡超报道。 地震后当地开展的地毯式人员搜救，截止到昨天13点，地震已造成20人死亡，431人受伤。目前因灾受伤的431人全部得到救治，其中重伤的40人已有38人转移到成都、绵阳等地救治，还剩2人由于不便移动，正在当地医院救治。另外，由于震中距离九寨沟风景区较近，此时正值旅游旺季，当地大约有6-7万游客和外来务工人员，目前已累计转移疏散游客和外地务工人员6万多人。九寨沟县城张扎镇移动电信联通信号已恢复正常，若尔盖县、松潘县、红原县供电正常，松潘县九寨黄龙机场供电正常，九南县、九神县暂未恢复，正在紧急抢修。目前灾区已在张扎、永乐等17个乡镇设置安置点249个，临时安置群众23477人，对集中安置点群众实行集中供应，保障生活所需，对分散安置群众按政策给予每人每天1斤粮20元钱的临时生活救助。四川省委常委、农工委主任、抗震救灾指挥部副指挥长曲木史哈介绍，目前灾区救灾和群众生活日常生活用品能够正常保供， 通过多种方式及时妥善安置受灾群众，确保群众有饭吃、有水喝、有衣穿、有被盖、有临时安全的住所。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持续投入九寨沟地震抗震救灾，请听央广记者从前方发来的报道。 来这个地方呢，首先是搜救，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医疗这块，跟你们看。 我是记者肖西，由中部战区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武警总医院和中国地震局组成的国家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昨天兵分5路，在扎如寺、荷叶寨、树正寨、泽扎洼寨、五花海等地展开人员搜救、伤员救治和心理安抚工作。医疗队队长、武警总院卫勤办主任彭卫平， 临时在那边开设了一个医疗点。另外，我们就是对一些偏僻的一些家庭呢，又这个乘车每家每户做了一些巡诊和肾盈肾药。村民啊，这个都还是感觉到给他们带来了温暖和关怀。 我是记者李晓波。搜救直升机10日上午呢，在九寨沟灾区镇中的熊猫海景区日泽保护站发现有多名群众被困。这里呢，地域空间狭窄，军用直升机无法降落，道路呢也是塌方损毁，地面搜救无法进入。随后呢，指挥部调用了地方小型的直升机，由武警四川省总队第一支队的支队长杜大顺带领3名专业救援队员，采取多批次转运、前后方接力的办法。经过近4个小时的不懈努力，下午14:10许，终于救出了这16名被困群众，其中呢包括10名游客和6名保护站的职工。 我是记者任梦岩，我跟随武警水电部队前往九寨沟景区内，他们的任务是将景区内的道路疏通。景区内45公里公路主要有滚石、边坡垮塌、路基垮塌等情况。经过武警水电部队现场实地勘查，发现大的清理点共计16处。武警水电部队三总队工程师林振奎介绍： 现在我们处理的目的就是说是把这个大的石头啊，把它清除一部分，形成个双车道，这样呢把那个道路疏通。因为现在好多大型的车辆已经过不去，设备也过不去，它里面还有一些地方它需要大型设备要进去要处理。 我是记者孙冲锋。九寨沟景区距离神仙湾景区路口300米处，约100多米的道路震损严重，武警交通部队的官兵正在对一块滚落的巨石进行破碎，再用装载机进行清理。现场指挥员、武警交通3支队2大队工程师王兴华： 这个石头大概有多重啊？ 有10几吨。 十几吨。这个石头要破碎的话，十几吨的石头大概有多大时间？5到10分钟。 武警交通部队司令员傅林少将， 今天我们兵分三路，同时展开，共清理塌方体4100立方米，清理塌方点23处，落实点26处，拓宽疏通整平道路32公里。 四川省阿坝州九寨沟县7.0级地震发生后，民政部、交通部、国家卫计委等部门积极部署开展抗震救援工作。央广记者杜西蒙报道。 公路方面，截止到10日下午15时，九黄环线西线11个隐患点已经针对具体情况制定保通方案，东线17个隐患点保通方案仍在制定中。四川境内受地震影响阻断的2条中段村道已经恢复正常通行。四川阿坝州公路局副局长孟长春表示，目前现场除排查隐患外，更要做到随时抢随时通。 现在现场是保通阶段，现场的塌方阻断这个情况都是小型的，随垮随抢，在这个保证人员安全的前提下拓宽有效路面。 根据中国气象局预报，预计11日九寨沟县将有明显阵雨，可能诱发震区滑坡泥石流。为预防可能发生的次生灾害，中国地质调查局已将1000余幅震区地质资料图传送到地震灾区。中国地震调查局全国地质资料馆资料开发室副主任吴轩， 对于现场搜救队可以提供决策支持，进行工作的一个部署。 此外，人民银行已经开辟国库抗震救灾资金汇化绿色通道，保证各项救灾资金及时划拨到灾区。针对社会捐赠，民政部表示，倡导通过依法登记有救灾宗旨且有公募资格的社会组织和灾区民政部门进行捐赠，被与灾区有关机构确认需求，建议不要捐赠物资。相关机构在接收和使用捐赠资金过程中，应定期公布详细的收入和支出明细，接受社会监督。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央广消息，人社部、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三部门近日出台社会保险扶贫工作意见，推出一系列实招细招，帮助贫困人员精准脱贫。意见明确要求，对建档立卡未标注脱贫的贫困人口、低保对象、特困人员等困难群体，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地方政府为其代缴部分或全部最低标准养老保险费，并在提高最低缴费档次时对其保留现行最低缴费档次。医疗方面，意见指出，各地要巩固完善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对贫困人口通过降低起付线、提高报销比例和封顶线等倾斜性政策实行精准支付。对工伤尘肺病患者，按规定将疗效可靠的尘肺病治疗药物列入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将符合医疗诊疗规范的尘肺病治疗技术和手段纳入工伤保险基金支付范围。意见要求体现对贫困人员的适度优先，并指出有条件的地区可打破户籍限制，统一农民合同制工人和城镇职工失业保险政策。 最高法近日印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就人民法院加强金融审判工作、保障经济和金融良性循环健康发展提出了30项意见。央广记者孙莹、王凯报道。 意见规定，依法认定互联网金融所涉具体法律关系，据此确定各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依法严厉打击涉互联网金融或者以互联网金融名义进行的违法犯罪行为，规范和保障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意见提出，严格依法规制高利贷，对超过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的利息不予保护，依法审理证券、期货、民商事纠纷案件，规范资本市场投融资秩序。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教授王卫国， 因为在这个民企困难的情况下呢，一些不规范的行为啊，就趁虚而入啊，他趁人之危，有高利贷啊、非法集资啊这些，对困难的民企来说，无意义的这个雪上加霜。 意见把依法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切实维护金融安全放到了更为重要的位置，要求通过充分发挥破产审判的功能，依法处置僵尸企业，及时进行破产清算，化解过剩产能，降低企业杠杆率。王卫国说， 现在一些企业存在的这个债务问题，运用破产法，运用各种破产重组啊，各种方式，该拯救的拯救，不该拯救的，那么通过清算啊，把它的这个资源进行这个市场的重新配置。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第二季，今天请听第五篇《戴逸半生心血一部史书》，采制央广记者刁莹。 我就是读书的一辈子，我搞学生运动也是搞一个见面图书馆，一直是跟书本紧密的去缘。 尽管依旧笔耕不辍，经常外出讲学，书房的两个角落还是显示出戴逸已经是91岁的耄耋之年。厚厚的书本笔记和信件之间摆放着大小厚薄不一的放大镜，坐在书桌前伸手就能够到。门口的暖气管上挂着5-6个不同长短和材质的手杖，每天工作至少6个小时，戴逸几乎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清史稿的编撰中。 24史从司马迁开始，几千年没有中断，这是中国文明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没有一个国家有这样长的历史记录，我们也不能让这个历史记录就断了。 详细内容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节目。 新闻动车组，世界首例无缺血人体肝移植在广州成功实施，杭州将出台全国首个智慧住房租赁平台，山西开展农村环境集中整治行动，对脏乱差进行曝光。请听报道。 接受肝移植的两名患者如今恢复情况理想，其中一位已于昨天下午出院。在过去，器官移植需要经过灌洗、低温保存再灌注的技术处理。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器官移植中心首席专家何小顺带领团队，经过7年的研发，成功研制出多器官功能修复系统，代替人体的供血机制，从根本上避免了传统器官移植降温断血的先天缺陷。何小顺， 有器官一出血，它就会损伤。最理想的状态是器官移植保持血流，但是这个技术上要求、设备上要求非常高，以前是不敢想象的事情。 据了解，这项自主研发的新技术今后还可延伸至心、肺、肾等的移植上，有望重构半个世纪以来器官移植理论与技术体系。央广记者郑树广州报道。 杭州市率先提出打造全国首个智慧租房租赁平台，解决租赁市场中房源信息不实、租赁关系不稳定、租赁行为不规范等诸多痛点。杭州市房产交易产权登记管理中心胡鼎： 国有租赁住房、长租公寓、开发企业支持房源、中介居接代理房源、个人出租房源的一个全纳入，这些房源它的签约啊什么也要纳入我们这个平台的管理。 租赁平台还将与公安、工商、公积金、教育等相关部门互联共享，人口流动备案、居住证办理、住房公积金提取都可直接在线办理。不仅如此，从租房开始直到租房结束，房东、租客、经纪人三方都可以互相进行评价，评价也将纳入到用户的信用状态中。一般租房过程中有恶意失信行为，将影响其信用评估。央广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侯建涛杭州报道。 日前，山西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农村环境集中整治行动。山西省农业厅厅长关建勋介绍说，各地在集中整治行动中强化舆论宣传，曝光脏乱差。 晋中市对脏乱差现场曝光350多次，新州市啊利用自媒体平台和来信来访渠道通报问题100多个。 关建勋表示，集中整治行动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有些地方把环境集中整治当作大扫除，下一步将加大督查力度。 8月14号，省政府将派出部长奔赴各市县，加大宣传和曝光力度，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制度。 央广记者贺维通太原报道。 央广消息，中国企业境外在线的最大工程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工程9号正式开工，该项目将是未来几年马来西亚乃至东南亚最受关注的超级工程，也是目前一带一路倡议下最大的单体项目。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线路全长688公里，采用中国国家一级客货两用标准电气化铁路修建，客运列车设计时速为160公里，货运列车设计时速为80公里。铁路项目由中国交建承建，项目开发期预计为当地创造就业机会超过8万个，为马来西亚培养超过3000人的铁路建设和运营人才。预计到2030年， 铁路项目每年能服务乘客540万人次。通过连接主要经济和工业地带，铁路项目还将推动马来西亚成为区域物流中心。 中国科学院昨天宣布，中国完全自主研制的世界上第一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在国际上首次成功实现了千公里级的星地双向量子通信，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完成了原计划开展2年的科学实验目标。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数据显示，昨天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6.6770，较前一交易日大涨305个基点。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昨天说，美军麦凯恩号导弹驱逐舰当天未经中国政府允许擅自进入中国南沙群岛有关岛礁临近海域进行所谓航行自由行动，中国军队随即派出军舰依法对美舰实施查证识别并予以警告驱离。耿爽说，美舰有关行为违反中国法律和国际法，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严重危及双方一线人员生命安全，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并将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朝鲜军方昨天说，将于8月中旬完成关岛包围打击方案，并上报朝鲜核武力总司令金正恩。方案内容包括同时发射4枚中远程弹道导弹，打击关岛周边30至40公里水域。 韩国兴州金泉民众以及6大反萨德团体昨天在韩国庆尚北道兴州郡萨德部署地附近举行记者会，反对韩国政府原定于在当天进行的兴州萨德基地电磁波检测调查。在当地居民和市民团体的强烈反对下，这一调查流产。 韩国政府10号敦促朝方立即停止加剧紧张局势的行为，同时表示与朝鲜对话大门依然开放。韩国此前向朝方提议举行韩朝军事会谈和红十字会工作会谈，尚未获朝方响应。 根据当地媒体报道，为要求保障在政府机构就业以及大学就学的分配名额，超过50万名抗议者在9号走上印度金融中心孟买市街头游行，导致该市交通瘫痪。此次游行示威活动是自去年以来印度马拉地裔农民连续举行的57场维权活动的收官之举。 荷兰检方发言人10号证实，荷兰农场杀虫服务供应商基之友公司的2名负责人当天被逮捕。此外，比利时决定成立一个特别工作组，以应对当前愈演愈烈的毒鸡蛋危机。 欧佩克1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组织7月原油产量继续走高，并超过去年原油限产协议产量，这也是欧佩克连续2个月原油产量超过去年的限产协议。 叙利亚筹办方10号表示，第59届大马士革国际博览会将于本月17号在首都大马士革开幕，这将是叙利亚时隔6年再次举办该博览会。 斯里兰卡外交部长拉维卡鲁纳纳亚克10号因卷入经济丑闻宣布辞职。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剑、满昭旭、郑兰，主播文琪、卫东。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古城新韵自在正定，首届石家庄市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将于9月2号到4号隆重召开。守望相助70载，亮丽北疆内蒙古，热烈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亲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诚信、尊重、创新、奋斗，徐工集团以勇气坚韧铸造世界级品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 北京时间7点整。